有种解药，

爱在某个地方，贵重下芬芳，盛开在荆棘里的花，也是流泪的仰望。爱真是一步一步坚强，奋不顾身的绽放。

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Oh no no，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Oh no no，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